好，欢迎我他叉呢度 FGO 2017年中期报告。 诶，点解你唔系呢个 FGO 唔系俾我嘅咩？ 你算啦，你清咗你啲你啲债先啦，你真系欠咗几多债啊？想问下你。 系啦， 即系我真系要讲下。 系啦，嗬。 嗱，介绍下自己先，我系杰特。 Komi 得噶啦，继续。继续 。嗱，就出声自己讲啦。嗱，今次咧理论上播嗰一刻咧，就应该第三张七番胜负未出嘅，应该有，但系唔敢讲啊，因为曾经试过所谓嘅五月中旬出嘅索明治维新活动，跟住同佢特集，但系停咗成个礼拜，成班会阴到，所以唔敢保证佢会突然间话俾你知，五月十号出咗噶。有可能噶， 呢间太 mon 嚟噶，早到好过唔见咗啦。你睇某套作品嘅重制版， 十二十号出唔出奇？因为 重制版未出到街都唔使知有 collab 活动啊，你都唔使知放唔到你血啦。 嗱，因为其实我 好多人等住俾佢放呢剂血噶。 因为其实有几活动，不过我开录乜音嗰时候咧，得到嗰个活动就未 讲。1.5.3 基本上咧，我就唔认为可以出到嚟，因为1.5.2嗰阵时嗰种宣传，连 Key Visual 都未见街。虽然武藏出咗街，但系相对我唔认为只有武藏一个英灵。 得到应该会有得到今次， 至少应该仲有啲四星嗰啲咧，佢都完全冇任何嘅 Key Visual 啊。之前嗱，1.5.2 嗰陣時，1.5.1 嗰陣時，全部喺正式 launch 之前，至少半個月以上會有新英靈嘅畫面俾你睇。係而家所有嘅，連啱啱最同用嚟宣傳 1.5.3 嘅 Type One Ace 都冇仲以外嘅 wish 任何 wish。 其實 delay 咗㗎啦。 咁啊，社長走咗去搞內部啊嘛，唔好咁啦。 唔係依個係唔係阿社长帮本书画女画咗两张宣传画咧，呢个系解决到佢将所有 FGO 角色全部画晒阿傻巴念嘅一个危机嚟嘅。佢已经因为全唔系传闻嘅，佢访问讲过就系、是、本来咧查理扮大仔咧 Chela 新角色咧，佢想画傻巴念，不如俾蘑菇打枪踢走佢呢建议嘅啫。嗱，讲翻先啦，而今次有中期报告，上次我录音佢讲到 CCC 活动啦，今次中期活动就由1.5.2雅哥太之女。跟住就係、是然後就鼠，然後就兩個永東活動，然後就係血打飛色飛血肉橫飛嘅離肉劑。 但係仲有一樣嘢，係由上次嘅巔峰去到不斷落，不斷向下滑咯，可以咁講咯。 係啊，係對 FGO 玩家嚟講咧，出問題係呢個常識嚟，係出問題係常理。 係各方面嘅意思咯， 最重要係配石。 系，永远都系嗰句就系、是，只要赔石得噶啦，赔石而家 连赔石都赔得少咗咁多，你 其实攋嘢赔 得赔得少都算啦，而家少咗百镬，我就惨系。 一来少咗百镬，二来 唔系啊， 系而家几多单都 唔系啊，而家系爆咗镬都当冇百镬啊。 睇爆幾大？最大嗰個就係唔見咗，搞到唔見咗角色嗰次就 唔見咗角色，加唔見咗呢個禮裝咯。 呢個其實應該話，但係呢就講翻件事啦，或者就係話有玩家喺其中一次 update 之後，唔知前後嘅腳嘅情況之下咧，就冇咗一堆係五星四五星嘅，同埋四五星嘅禮裝係要石抽嗰啲啊， 唔見曬， 唔見曬。好似话有啲人系唔见咗一部分，有啲 唔系我手上有我收我即系、就是、我手上有 friend 系有人真系唔见晒， 系即系 唔见晒所有礼 装，因为有悲惨情况咧程度咧系有唔同嘅，有啲真系话得翻三星或以下嘅，四五星全部唔见，连礼装都系四五星全部冇晒，即系其实即系等于叫你弃惊。结果之后好像跟得翻嘅，就 唔系跟翻嘅，因为你有记录噶嘛呢啲嘢，其实即系 backup 啫嘛。 唔系，应该系话一个正式嘅手游，其实基本上你几时开 game 到你每做一个动作，其实都会有 lock， 争在佢个 lock 保留几耐嘅啫。你任何作应该系话去到，如果再劲啲嘅，系你手上用揿咩掣，例如好似 FGO 你识。即是你 re 开 game 啊，即系所谓 save load 的次数其实他都知道，或者你按出来按出按入、啊、其实他们都可以做到有整个 list 的。即你例如有、例如杰特由开始第一天按了几按强化按了几次怎样所有的所谓的大资料呢，其实他可以做到出来的。争在他那里的资料留不留留不留咁耐咁解啫，但係即有返少少责任感嘅呢，你都冇基础啦，七日一个月半年呢三个位你都一定要有基本一个 better 位嘅，即係你基础㗎呢啲再盡責啲嘅，其实两年七年啊嗰啲啦，就你自己再諗啦，唔盡責嗰啲就唔計啦，唔讲啦。 嗱讲返咁呢啲搭八位阵间我一路顺住再讲啦，喺上次 BB 被稱之為 HRCCC 的 正章活動 True Ending 美田說過 True Ending 來的，那個時候首先就塞了一個羅生門的簡短版，由於、今次大家有梅林啦，大家都有強化，所以就出現了就 打橫彈、 一回合約殺啊，樹木同志咯，樹木同志咯， 有一樣嘢 樹木上次已經夠慘了，但今次真 的更慘火力唔同咗嘛？ 唔系，啲人啲世界就系话上年咧，话打完十五枪之后咧，哈哈哈，我走啦，然之后成个伤痕落嚟，跟住话杀咗佢，我哋个 唔系一来就 个主角个态度唔同晒。 咁你谂下，你有一来你有咗梅林，已经唔同咗啦，冇咗梅林啦，过一年之后，大家冇咗强化会好多，有嗰啲角色强系可以同你打爆击嘅。 唔係，應該係話一來大家知道點打，二來個生態其實 FGO 嘅生態改變咗，由大家有嗰隻英靈已經好開心，到開始啲人係你冇保二，你唔好同我講嘢。 冇啊， 同唔係同一樣，唔係仲一樣。 當然啦，係一啲中上位嗰啲玩家。 唔係同一樣嘢，就係舊年打阿刺目童子嗰時，大家未知道練技重要性。是刺目同志教識咗你，發現原來練技好重要嘅，因為嗰時大家唔好覺得 第一次發現咗嗰個六 level 以嘅真正分別，即係嗰一turn咁決定性呢樣嘢咧，係同志開第一次嘅。 係嗰時開始，大家先開始大家即係需要練技啫嘛。之前佢頭嗰喺 FGO 頭嗰五張，你就算你所有技唔練，你都過到嘅。其實技唔係好重要。是去到第六章。 哇！你讲嘢啊！我嗰阵时候头五章我打到瞓街。 唔系，你唔练技都过到嘅，真系唔过到嘅。但系 嗱，头五章你唔练技，但系你，但系唔该，你抽翻几只？你欧洲翻少少先啦。我靠！总之我嗰阵时候，我嗰阵时实在太系属于悲惨型嘅悲惨。 但系去 咗咩先？你都幾悲慘，我哋初期嗰叫咩啊？ 唔係你嗰啲，你真係開 開始打嗰陣時咧，已經好多大腿俾你抱緊噶啦。 我知啊，我意思係 我哋打緊頭三張嗰陣時咧，啲大腿係咩啊？三星咯，頂盡四星咯，大腿嚟噶啦，大腿嚟噶啦。 唔係我意思係話，你哋已經開真係開荒，你哋開荒嗰班係梗係慘噶啦。但係嗰陣時即係根本係打唔，即係真係好辛苦，你根本冇相應夠。似样的英灵，同埋即系当然我唔系好识打啦。 咁系真嘅，刺目同志呢一次真系罗生门，真系大家就逼起心肝，大家开始练技，开始将 最明显系孔明由开头，即使俾人话调升上，即系上升咗，强化咗之后，都系属于二流角色，变成人人都要有。 唔好咁啦，即系孔明系好明显地靠技嘅角色嚟噶。孔明掹走啲技，佢就 nothing 噶咯。 咩啊？就系话嗰场唔系嗰次之前未强化嘅，强化咗。 但系孔明如果唔靠技嘅话，佢宝具开得慢啊。佢系靠技去加速佢宝具嘅回转啊嘛。呢个系啊，因为佢唔系啊， 佢唔系加速自己宝具回转，系加速全队宝具回转啦。 因 为 佢唔 系修正下先。 因为佢嘅情况，佢唔系好似阿师傅咁样，先先宝具回转够快啊嘛佢。 啊，唔系啊。思湖佢本身蓝卡佢嗰 MP 率好低嘅咋，佢开呢个宝具唔系开可快嘅咋。 如果佢唔系佢又有啲， 佢系个宝具有 MP 回复啊嘛，直接回复 MP 啊嘛， 咁样。咁好啦，打完阿童子之后就打就。 因为其实咧正式，因为咧始终佢哋其实嗰排咧就系因为。话就话系要怼新 event， 所以而家咧旧嘅 event 咧就用嚟蚀时间。佢哋个官方就因为我哋全力整紧啲咩1.5.2， 新奇刺激好玩嘅嘢。 唔系，所以咧，即系其实真系嘅，佢哋咧就暂停 或者叫做不玩那麼多新的 event 就是玩很多舊的 event， 例如之前又復刻了、好像、月神啊、不鬼啊、寨寨不斷 改簡單嘛，咪之後咪之後嘅鬼佬就係、是、都係想夾簡單啲嘅。 即係樹木同鬼佬就係用嚟 蝕時間， 蝕時間， 相對簡單啊個系統，因為玩有啲有啲系統係好煩 嘅。其實又唔係話簡單，唔係話簡單。樹木嗰個係，但係鬼佬絕對唔簡單。 佢算簡單，你知唔知所謂咩叫複雜？就係、是、好似空警嗰種啊，你喺打邊度打十次，嗰度仲打五次，依個儲嘅依個，你覺得就係要淨係諗下，我仲差咩未打夠咧？你揾差嗰啲花時間，但係依相對講簡單就係咩？打草夠嘢啫嘛，打因為打嘅嘢純粹數學遊戲。 最緊要其實咧嗱，仲有一樣嘢後邊潛台詞嚟嘅，其實咧因為嗰兩次都有掠水級英靈喺後邊。兩幾次都有，嗱、今時狂金騎金啊騎金送嘅狂金，跟住啊酒吞，跟住仲有奶光，全部都係貨到封五顏六色嘅。 咪第一次奶光，我唔知佢貨過 得 唔 得嘅。奶光 係四天王級。 奶光其實奶光誒貨唔 即使去到第二次。 酒吞咁受歡迎係有意外 的，即使去到第二次復刻奶光都係貨到天昏地暗，因為啲人要搭寶具。之前第一次已經有嘅搭寶具，冇嘅就想要，有嘅就開始話要搭寶具。哇！真係 奶光媽媽係超受歡迎嘅，但係意外地酒吞咁受歡迎，因為酒吞論角色強度唔係好強， 弱到爆。 但問題就係超受歡迎嘅酒吞係。 佢啲技都大 控場型啊嘛， 控場型咯。唔係閃形殺擊咯，但係佢用重場型都唔係好強咯。 但係佢啲技咩嘛？ 咁係，咁好啦，打完啦，即係去到評價幾唔係用極端啦，評價係好壞參半嘅雅各泰之旅、阿魯卡納之旅、 地底之旅， 係地巨大地下空間。佢就今次冇公開到寫劇本嘅，就依然好似之第一張新宿咁樣冇公開到劇本，邊個寫劇本？最初大家最初估有可能東出，但係發現都唔似東出嘅風格。跟住咧，扣咗已經被大家估到嘅影影光，咁數下嚟咧，就多數都係水蠟葉月。而事實上亦都幾有水蠟葉月嘅風格嘅，即係你睇水蠟葉月之前寫伊利亞嘅活動咧，嗰啲其實唔係佢覺得好笑特嘅，咁唔係好笑嘅扎啃，同埋有少少啲我係話有少冷笑話啃咧。是幾日水蠟葉月在之前伊利亞活動的風格的。伊利亞活動沒所謂，因為始終你限定活動搞笑沒所謂，但去到雅哥泰我覺得有幾個玩藝良那些我覺得是有少少冷了的玩到。不是好掂的。 我覺得他有些是玩到幾過火幾蝦人真。 不懂我覺得是笑不出來的這肯。他覺得好笑，或者這麼說啦，好 FGO 的劇本一貫風格就是写个剧本写完之后，阿蘑菇睇完之后，俾蘑菇睇，当剧本认为呢啲肯蘑菇应该唔过啦，跟住蘑菇又会觉得 O K 冇问题啦，照过啦，啊，即系冇问题啊，得又好玩咪得咯， 唔好玩啊，我觉得。 但系蘑菇啊，呢个问题，即系所以其实阵间命中活动都会讲到。 其实应该你收一收正经讲法啦，阿蘑菇你有冇睇过都唔知道。 有睇过。 我觉得唔系蘑菇讲到明话佢唔插手嘅，佢今 插手，但系佢睇过 O K 啦。 其实即系意思就系、是、蘑菇嘅可能意思就系话我你够胆拎上嚟，我够胆就咁俾你走 嗰只咯。 嘅意思啊。所以 之前正章阿蘑菇是全面監修很多 次寫的。即有一樣東西其實看回他的蘑菇的風格就是他如果真的不放心他就會自己攬了來做算了。不放心。 不放心。不放 心。他會攬了來自己做。如果他掉了出來他就告訴你你喜歡你就做咯，你寫你就寫。你會看回他很多什麼Phase Zero 啊其他那些你會覺得他只是設定他只是有啲咩設定可能會撞咗佢先至出聲嘅咋，你會睇得出噶。即使撞咗嘅話，哦啱你個故事用啊，我改我嗰邊個舊設定俾你。喂，佢可以做啲咁嘅嘢，而幫你搞翻你個故事噶。即係佢個心態就係、是，因為真係一個同人心態。我掉得個波出嚟，我唔會用一個主人家身份嚟對你指點點。我只會話睇完，我覺得好唔好睇。 所以辛苦咗三線程。 所以掉翻出嚟就係、是、結果出嚟就係、是。 可能真的其實他們那些就是想給個編輯或者給個責任他給你覺得這個不覺得，但是蘑菇不他個人應該不是做這樣 不會做這樣的人，變成有些、真的很大問題，即是一旦又看得出有問題的東 西，即是說即是說又是插啊又是傻巴念啊，喂不要啩沒耐依依佢咪出，依為佢咪封咗你咯。但基本上佢得啊，好玩得噶啦。佢其實好投其嘅，無辜有時啲劇咧係連啲玩家、啲劇本家嗰啲畫師都覺得，喂，唔過分咗啲啊。即係我講，佢好玩得噶啦，唔使煩噶。 即係佢咪其實即係，所以咪話一直佢都仍然仲維持緊佢嗰個叫做咩啊？同人心態咯。 所以其實阿柯泰今次有幾個，我嗱。在整體的架構上面，即係股市架構上面咧，其實係合格的，即係成個大架構啊。雖然我覺得佢明顯地係有參考過新宿嗰個手法，但整體嚟講個股仔嘅架構結實嘅。因為新宿個問題就係好嘅好好，壞嘅都幾壞。 哇！但你唔好話今次嘅評價，我係差過新宿個好多。 但新宿係好嘅地方就真係好好嘛。第二個就咩啊？好嘅又唔係話真係好緊要，就差上嚟真係好緊要。 我覺得問題在其實點講咧？佢又突然間又諗之前諗咩？你繼續 嗱，成喺角色方面，其實我覺得佢寫畢夜城嘅 Kessa 咧，嗰個描寫係唔錯嘅。 我覺得佢其實都係嘥，佢其實 嘥咗啲我其他 寫。Kessa 其實可以寫，佢係更可以有好多好多好多嘢寫。即係關於無論佢本身嘅諗法又好，即係乜嘢都好，佢可以好多嘢寫。尤其是 Kessa 佢個設定係咁特別嘅時候， 係嘥咗，可以仲係少少嘥咗，竟然係叫做最主要角色嘅咯。跟住阿武則天斬啦，係明我係唔夠嘅， 係唔夠。佢臨尾嗰度，佢武則天，我唔知點解佢要武則天同武則天賺兩次咯。我心諗佢仲要嚟兩次，我大佬我真係一句粗口，即係我真係一句粗口爆出嚟。你做乜親嘢啊，大佬？你家下寫主線啊，唔好玩啊！ 依係我係依係好係好取態業嗰種唔係好知道咩時候應該做啲咩嘢習慣咯，惡趣味咯。至於阿哥倫布就 嗱 少好難得係見到個咁小物臭嘅角色咯。在《Steel》裏面的反派都有些格調，好少有那麼格調，真是反派，你知道是沙羅反派，我這是欣賞的。是啊，我是小物臭，我是寫過完全一個，即是那些是典型沙羅反派擺明的，哇，我加入出演都可以，這是我的欣賞的。你不用每個人寫得很英偉啊，很有反派氣勢嘛，是有些是些雜魚啊，小這些二打六角色的嘛。 啱，因為其實佢都唔係 last boss， 或者佢都唔係大 boss， 佢都唔係，佢只係中 boss 啊嘛。中 boss 你俾個大 boss 隔掉佢，其實調翻轉，咁變咗個大 boss 就完全冇嘢咯，係咪先？或者其實應該咁講啦，武則天嗰度咧問題係佢幫主角最後翻嚟嗰下完全冇即或者應該咁講，呢個角色係真係完全冇鋪陳過。其实真的没铺陈过， 点都好过新宿圈里面子安同星无啦弹出来的。 不是真的有一样东西，其实反而即上次我没录，我觉得新宿的问题其实不是一个问题的。他 子安同星出来他是一个问题，但是对比他去这一度。 不是我给我讲一下，我的意思是说他的势因为他特登的。佢特登第一即系新宿，其實就係特登做一種叫做即系故事魚刀俠，佢就係要魚刀俠，完全嘅魚刀俠，無巧不成話嘅呢句嘢，佢就係要做呢樣嘢啊嘛！所有嘅嘢係為咗故事而生，咁佢個角色呢度個角色要有咁要有咁嘅工具人，咁咪出嚟咯，就咁簡單啫嘛！所以佢就係話哦，即係因為其實成個新宿係一個 fiction。佢就係話呢個係一個 story， 係一個 fiction 嚟嘅故事， 就簡單咯。但係我 即係所以大家睇翻會覺得依件事描寫唔好，但係佢就係要強調呢樣嘢。當然啦，你就係話喺個個睇個故事就嗰個刺激度啊，或者咩，或者佢嗰、那個深度啊，其實就犧牲咗。 唔係佢變形咗就係佢覺得啊，依個係櫻井光，我之前都講過，因為櫻井光嘅編風劇本風格就係、是。佢中意嘅角色，佢系落咗100%嘅，即系成黑精咁。哇，黑精大胜利！好啦，佢觉得佢唔系主要角色，或者佢唔系好重要。例如话黑 A， 哇，工具人到咧， 即係純粹即係掛牌喺度工具人角色嘅啫，即係作住個頭作住個字啫。 係咁，但係咁， 依係佢係英影光嘅 style 嚟㗎。 咩？ 你 唔 第四張，你睇第四張都 係咁啦。佢就係要表現呢樣嘢啊嘛。因為其實佢自己講咗，因為其實無論係一直俾人捉住嘅莎士比亞同埋紫安徒生，佢都話我哋自己都喺呢個故事入邊嘅一個譯者。作者賦予咗佢哋一個工具人嘅角色，佢係講咗樣嘢。 但問題係你， 唔係即係呢樣嘢就指真係嘅。佢 倫敦已經咁啦。 佢係終於倫敦唔同，倫敦唔係一個故事啊嘛。佢終於故事。 唔係佢倫敦嘅問題同倫敦一樣㗎。 咩問題？但係你要記住，佢嗰個 title 即係佢表達故事方式係唔同。佢英倫嗰、那個佢係一講開佢呢個英倫嘅故事，然後佢今次新宿呢個就佢擺到明就係我。而家就係佢本身就係佢係一個佢本身一個有框架嘅故事，佢唔係英倫，佢英倫 嗰，所以英倫用呢個手法就係錯嘅，就唔 同埋嗰陣時始終就係、是、即係嗰陣時即第四章之後啲人做問卷，我喺度鬧。嗰陣時啲人喺度鬧，同埋因為佢係直情佢係打跟住就打。讲打讲，咁但系佢做完嗰次做完问卷之后，跟住都已经系即系执咗，咁嘅英井亦都佢而英井亦都有翻多咗嘅时间去描去做好擅长嘅人物描写嘛。 所以呢样嘢我系英井， 我明白你，即系当然，但系因为佢其实你睇埋今次第一点二、五点二，佢系真系有个所谓嘅想写，无论一定二，今次1.1、5.1同1.5.2。算啦，亞張一同亞張二啦，亞張二啦，呢兩個咧，其實佢都係寫啲唔係正史嘅故事，係一個 fiction 嚟嘅，所以佢特登某程度上喺描寫方面、出場方面，係某程度上係要符合嗰個故事書嘅方式去寫嘅。佢當然係，我頭先都話呢、這個佢第一部即係亞張一係就係用呢個手法嚟突顯呢個一個 fiction， 但係唔代表。睇出嚟係睇得好，覺得佢好嘅意思咯。我意思係話，但我即係我意思係明白佢點解用咁嘅手法咧。 嗱、啊，咁講翻亞哥泰啦，亞津二啦。其實論如果講難度嚟講，其實如果嗱遊戲係首先有幾個角色，我覺得佢係冇出到咧。我覺得純粹係佢趕唔切啫。首先就係小光 Lily 啦。我覺得純粹是做不切， 不是做不切那麼簡單，而是真的要做這個角色的話，是真的他們自己說過，他基本上做一個角色在日本來說是正常的半年。 我覺得他做 不 切，他不 可能，因為已經又有武則天，又有狂戰，有哥倫布，其實有五個出來的，四個定五個新英靈啊！ 一唔係第一樣問題，其實 根本佢哋做唔 喺新宿篇，佢係冇三星啊嘛，佢所以其實要補翻，即係叫做你，因為大佬話你補翻啲有時 補三星嘅意思就係讓你再偷探個詞啊嘛， 偷探詞啊嘛，因為其實三星好強咋，但係 強同弱冇關係， 偷探個詞因為冇大佬 大把人覺得今次東波玉這個唔係五星，甚至三星都不如。弱过大部分四星 咩啊？而家风向网里面啊，佢升咗0.5分啊！ 风向网啊，算罢啦。 你用风向网嚟讲啊？ 不过算啦，呢、這个就讲下。 大家我佢实际强度有啲局地强啊，有啲打专用打乜嘢？我唔好讲呢啲，而系话真系大家嗰个泛用性未够，系谂唔到有咩特别可以用佢啊！大部分嘅四星唔好话水着啲特别变态嘅四星啊，大部分平时嘅四星都劲过佢啊！ 咁你咁如果咁讲啊，阿棉被王棉被王立场何在咧？ 棉被王不嬲都系杯具用噶嘛， 真系差。我真系点 解你唔知噶？呢个啃嚟噶嘛？ 佢系佢，因为佢喺五星作为一个 同苏曼拉一样系啃嚟噶嘛，已经变咗棉被王嗰个祖传直感。 祖传直感，但系费咗能力费能力费技能费， 宝具赔率又低。 即系呢个有机会再吐阿棉，但系棉被王系平均每一年有四个亚种出现嘅。 但系我未有棉被王，但系我好多亚种。 我呢个入系就系亚种，因为系讲 棉被王，我基本上有两只亚种，唔系三只，唔好意思，有一只俾我雪藏咗，我唔记得咗，唔好意思。 嗱，我有 我有黑劍，有黑槍、白槍。 我得黑王同呢個弓數啫。 仲有狂 啊，咪仲有 Lily 狂劍，我有 Lily 咯。 我就 Lily 紅劍，如果計埋都算。 我就黑Lily 黑劍傻，聖誕傻，聖誕黑傻。 啊，系圣诞傻，我仲有圣诞，有圣诞傻，有女仆傻。 跟住就系、是、跟住迷之女，迷之狂 X， 系啦，我唔好多啫，我 呢度得一个人有狂有迷 X， 迷 X 喂迷 X 啊，仲话又迷 X 喂，冇错。 X 佢唔理我，冇办法。 晒 X 咯，晒 X， 晒 X 啊，迷 X 啊嘛，呢度有人有啊嘛。 不如 我系两个 X 都有噶，真系 X 佢啊。 系啦，即系呢个英雄，所以我谂话就系、是。阿棉被王的主角威能是比一大堆平均每年多四个的亚种分身分薄晒，结果就是当成不论的情能。 我哋讲弱，我阿弱个婚姻先讲咯。 咩啊？婚姻喺帮人攞晒圣杯啊！ 婚姻始终都系四星啊嘛，人哋五星啊，算够。讲啦， 我冇讲婚姻啦。 即系始终啊，都系佢哋嗰个。 讲一飞我会讲婚姻 嘅。喺呢度咧有成四五个新角色咧，如果再加咧，其实系平衡性唔得。佢做唔到，做唔切啦！呢个已经越嚟越唔平衡呢个事。 同埋一样就系当时佢亦都要赶紧荣庄。 你同我讲平衡啊！你揾下啲三星以下、三星打下嘅剑职俾我睇下先啦，唔该。 佢咪系咯，三星以下嘅剑职冇，然之后四星以上嘅杀职又越嚟越又系即系偏低，即系其实佢唔同。 啊，唔系偏低嘅有，但系我唔觉得嗰啲系五星咯。 弱势咯，佢好变弱势。 你谂下呢个超高效级，同埋呢个呢个头先你哋提过嘅 酒吞 大佬， 都唔系好 强。你即系你去数嚟数去五星嘅杀得杰克、杰克同杰克啫嘛。 而家有个山翁， 嗱唔好咁讲，嗱 对都系普通的五星啫。 我即系点样讲都好啦。丁公妖后咧。佢嘅機態係好強，佢無論係呢個 MP 率啦、打星率啦，佢本身 佢唯一弱嘅就係寶具太冇唔夠力啊嘛。 係依個係光炮係寶具嘅死先天。 光炮係呢個死症嚟噶嘛？咁但係起碼佢本身用一定夠爽先啦。 佢有一樣嘢嘅，佢有幾樣嘢嘅，佢寶具係集。 先講啊！呢張呢條友最大嘅死症係咩啊？卡面。 卡面唔差嘅，我都算 OK 嘅啦。 佢唔紧要，讲翻先，佢活动嗰、那个，佢嗰条腿又 OK 嘅 ，step 得落嘅。 阿妖后其实有嘅，佢其实 佢零三条裙系 step 得落嘅。 佢其实成个所有问题，有问题嘅问全部宝具都有齐晒啊。火力唔够，冇特攻，再加埋有会扣 HP。即系有负面效果，系所有嘅问题有晒啊！佢一 即系相比讲啊，不夜城 Caster 佢对王特工有人用过， 对王特防啫嘛，冇特工 有 特工 啊， 有特 工特防都有， 有啊， 唔系特防系 打 佢自动技，特工系其他嘅， 系佢对佢，所以佢点解啲人打佢打复黑 我咪俾佢饮咗咯， 一对王嗰时候，啲人话哇，乜都冇咁恶噶。因为佢宝具原来都对住王咧，佢特攻系由我佢变单一单攻击。 你要记住呢只 game 咧，啲四五星咧，阿朱阿狗都系王嚟到好多时。 就系咯，所以突然间阿东木， 所以我就唔知咪俾佢阴咗咯。要打佢第一次打佢话佢有王德防，仲要系全场王德防啊嘛，系佢会令到全部佢召唤出嚟嗰啲故事人物全部有王德防啊嘛，我见到佢，我攞弓啦，杀嗱，我弓系用咧攞， 唔系我要 倾 系因为我早抽咗，所以我早就 佢发嚟噶嘛，我用骑，我骑用边只？我扑街咯，我除咗船长之外，哇，拉尔必持， 全部系我， 跟住女，跟住水，跟住水将，跟住骑士，跟住女仆王，女仆傻，我真系 扭咯，我唔记得雨蛇神有冇，好似冇。雨蛇神冇， 雨蛇神 唔系好真，我 系 有雨蛇神嘅。 所以我咪哇，你哋嗰个人画个唔好难打，点解我打到瞓咗喺度？我半减都用咗成条体先打赢嗰版啊！ 其实就话阿东波用唔好用，但系一打完费都，原来咁多王系五星嘅， 系唔好用噶。 突然间有人一就系。哇！如果對住啲車輪戰啊，而對方成抽王嗰時候咧，阿東波係橫掃千軍去到。 唔係，其實佢都佢 都識講啦。阿棉被王一扎阿總全部王嚟噶嗰陣， 阿包明德啊， 喂，騎嘅一堆王嚟噶嘛， 嗰陣恐怖啊嘛，突然間大家東波橫掃千軍，殺不過最衰就係殺即得王，得武則阿武則天一個啫，唔係仲大王。 好慘我有，好慘我有，我有 passion。 有少嘛，如果暂时未，好少喺 我有 fashion lip， 好彩我有 fashion lip， 唔系扫到阿包明德。 如果唔系，我真系打唔赢嗰班做事。 唔系，反而 喂，但唔系啊，我记得骑嘅话都有几只唔系王噶。 我得船长啫嘛。我骑唔系王，记得船长咋？ 唔系有几只，但系佢有先得噶。 我得一只，我船长我有。 咦？你冇骑金蛇咩？ 骑金蛇未冇唔攞出嚟处，未试啊嘛，开头梗系试咗五星用五星先噶啦。 结果平平俾勾咯。 边个叫你？边个叫你仔唔查啫？即系大佬，即系边度？ 总之自己攞嚟啦。 反而我觉得最辛苦反而以为会好辛苦嘅巨英雄反而唔系好辛苦啫，因为佢冇咁想中咁大破坏力。因为我印象中阿海叔已经是很恐怖的嘛，之前打十二线，旧年打十二线咧， 唔系啊， 打完 break 之 后， 打完呢个 break 之后，觉得十二线你冇乜嘢，因为佢死完即刻你可以起身再打。 大家你确定你旧年是打十二线，定系俾十二线打先？ 打嘅，因为旧年十二线我都捱过咗，因为旧年其实大家捱得好辛苦。 转头先讲我悲惨嗰时。 好得继续 嗱，咁就跟住就系打啊，跟住打 巨英雄，唔系巨英雄恶在咧，佢三条 break， 跟住仲系真正最后嗰场咧，系打完佢仲要再打两条血嘅阿拉卡之类， 系啦，阿卡 即系狂战，狂战啊！打狂战唔系东波女，东波唔系同 女王， 女王啊， 多 穷女王 啊，立体天女王。 首先要，首先系要打咗打卒，跟住第二 wave 打三 break 嘅三条血嘅巨英雄，跟住再打两条血嘅狂，哇！成堆狂，你点你？ 你硬崩啊！ 冇，我都系好似食咗，我食咗一粒石，好似 我食完就算， 我都用一次就。 即系第一次系咁打，第二次系打完巨英雄就打哥伦布，反而就容易。 哥伦布湿碎啦，所以未讲啲痛苦。 啊，唔系，因为哥伦布湿碎，而系中间 wave two 系打两下 break 咋，即系打两条血噶咋。嗯、哥伦布系啦，有时有嘢噶嘛，有其他人喺度噶嘛，系、相对冇咁惨烈啊。 我想呢次就整体嚟讲，你系拖咗好耐先打完嘅。 半减嗰阵时就打完咯， 因为其实古仔唔吸引。 唔关事，我系要有时间慢慢打。 唔系 要睇故事。 唔系如果个故事好嘅话，你会忍唔住想打落去咧。 之前新宿我咪平平打晒咯。 但系今次系真系打到忍唔上。 之前我之前打第六章同第七章咧，我系哇系咁直苹果系咁冲啊，大佬。不过直苹果最麻烦就系咩？打黑牛肉丸打落牛血。第七章。 哦， 嗱，第七最重要人打黑牛丸啫嘛， 唔系最重要系冇电啊，冇电啊， 部手机冇电， 手机冇电啊， 即系插住电线噶啦，我哋磨豆磨烂只脚先翻。嗱，好啦，咁阿欧泰就到此为止啦，我暂唞一唞先，下一集就讲暑期嘅泳装活动同埋尼禄制啦。